我哋今日香港呢个环境就系咁啦，即系看贼不两立呢个你成日讲嘅。 你去选，你攞唔攞百五个提名先？喺而家咁嘅环境，如果你宣布选， 我唔知，唔系而家就 民建联会支持你先。 越嚟越难嘅，因为民建联而家好多都支持咗林郑啦， 表咗态啦， 大家都知啦，啱唔啱啊？所以越嚟越难噶，再上埋呢个节目仲追多 次，又入火 索。更加唔得添啦！想知道我同鬱敏會有啲咩講咧？請收睇鬱敏會客室。 鬱敏會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 好，大家好，而家又系到我哋呢个港珠澳第48集嘅时间啦。咁今晚咧就有我啊猫主席啦，同埋仲有简乐夫喺度同大家一齐啊度过今晚嘅时间嘅。咁首先嗱，今日我哋开咪嘅时间咧就系仲系鸡年啊嘅大年初二啊。咁所以我同埋简乐夫喺度，大家向大家恭祝新年快乐，就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吓。 OK， 恭喜发财。 喂，又发财 啊！发财咗呢个。喂，阿猫姐个唔得闲喎。 系啊，系啊，仲谂住今日可以搞个全球联播，咁而家都系得翻我哋两个喺度，即系两个喺度吓，两个嚟唱双簧。OK， 唔紧要啊。今个礼拜好多嘢讲啊，真系你话多个人都未必有机会讲啊。啱啱好，今晚我哋两个咧就大班，我哋两个慢慢吹水啦，可以。 系 咯。咁首先我哋睇下我哋本周即系近来，我哋澳洲有咩新闻啊？喂，你有咩新闻？ 嗱、我睇咗单就系咩咯？嗱，喺西雪梨咧就系破获咗一间20年最大嘅非法包刺嘅，即系鲍鱼同埋鱼刺嘅交易。吓、啊，咁其实咧我哋即系澳洲嘅规管都好严嘅，嗰啲即系嗰啲海产啊啲成咧，佢有个即系有个要合法嘅渠道交易嘅，因为佢惊你系嗰啲咩咪滥捕啊成噶嘛，咁佢有即系法例规定。 系有个环保意识咧，即系唔可以过分令到佢绝种啦，仲有冇啲海产 嘅？即系个来源不明啊，即系可能佢嗰啲鲍鱼嘅来历不明，佢有啲可能系即系如果你交易嗰啲话，佢一定系个来源咩？你边个即系边一个 farm 去养嘅鲍鱼啊咁样有嘅，咁佢就破咗嗰、那个。 有牌啊，佢有个牌执照，你先至可以去采集，即系去采嗰啲鲍鱼啊咁样。佢买卖亦都要攞个牌咁样。同埋罚得，我见啲罚得好重嘅，好似一只鲍鱼罚得好重嘅，我知道我就记唔起个价钱，即系记唔起嗰个罚款，但我记得系好贵嘅， 好劲噶， 即系罚得好严嘅罚得。 咁嗰啲新闻咧就系、是、我又唔系好详细，但我有一样睇落就系睇到佢就系话即系个涉案咧，佢就系嗰65岁嘅喺西雪梨开咗个嘅餐馆，即系嗰个开餐馆嘅65岁，你冇讲国籍，咁我立妥睇，即系九成系华人嚟噶。 啊，喂，咁。都系华人餐馆有卖鲍鱼鱼翅嘅啫，系咪？你我都未见过鬼佬餐馆卖鲍鱼鱼翅呢样嘢，系咪？ 鱼翅都唔系，都系合法嘅，都系合法入口噶，喺度，唔系出口咪入口，出口有入口呢条鱼翅啊，有啲系受保护噶嘛，我唔知啊，因为鲍鱼就 OK 嘅。鱼翅我就唔清楚啦。 鱼翅可能有啲西方国家可能禁咗添，不过我就冇去研究啲，即系有某部分系禁鱼翅添，咁澳洲有冇禁我就唔知啦吓。 我都唔好清楚，不过逢系食呢啲嘅都系多数华人噶啦，即系吓 吓。 唔系咁啊，讲开嗰时候，其实咧，我啱啱过嚟嘅时候咧，讲开鲍鱼咧，有一次我同我鬼佬去嗰啲海边啊，即系海边唔记得做乜嘢，去海边咁就见，即系嗰个鬼佬咧就。喺个岩石边啊，掘得只好大嘅鲍鱼啊，跟住佢唔要啊，俾咗我，佢唔食 嘅，唔得噶系嘛？ 得，佢唔系，即系我谂得嘅，因为佢就系有个量嘅啫。 我谂限量啦，有个数量啦。 唔系，我攞咗只啫， 尺寸啦系嘛？ 唔系，我攞咗只啫 ，size 咯。 吓，佢即系佢喺个岸边嗰度掘到嘅，咁佢就俾咗好大只噶，咁样，咁佢话佢哋唔食呢啲嘢噶，咁啊呢啲我话呢啲好嘢，咁啊送咗俾我，系咯。 我益咗你， 系咁咧。其实佢同埋咧，佢嗰啲呢啲即系而家又唔知啊，而家又冇咁多啊，俾可能啲有啲俾人鬼晒。我哋以前我嚟嗰时候冇咁多呢，冇咁多华人噶嘛，即系嗰啲偏远少少嗰啲海滩咧，或者城咧，嗰啲岩石嗰啲咧，有好多呢啲嘅。咁最出名嗰度咧，系响呢个 Nelson Bay 度有个，你有冇去过咧？就系嗰度可以刮蚬。 有有有。 以前好多蚬噶嘛，我去嗰阵时，我即系好多年前咧去嗰度咧，可以刮蚬，佢有限定你嘅，你唔可以攞好多嘅。咁但系我哋即系一人都可以攞一两桶翻嚟嘅，即系佢唔好过量咯。咁嗰时即系好容易刮，就喺沙度刮两刮就刮到一桶嘅嗰啲蚬，好大只，好蛇。但系我 呢个我都早几年都讲过啦， 冇啦。 嗰时就系嗰个叫 刮晒啦， 嗰个湾好耐以前咧，佢真系好多蚬汁噶。咁后来咧就俾啲人，中国人执到冇晒。 系啊，而家冇噶，我前旧年去过。 跟住后期仲有后期添啊，佢后期仲专登要加个牌喺度写到明咧，有中文嘅，有中文嘅，又写到唔中英对住嘅，就系英文同埋中文，就提醒啲人攞啲就唔好再执嗰啲蚬啦。 啊，系总之 唔会加法文啦，唔会加第二啲文，唔会加英文，系加中文。咁即系证明佢哋系一个高社咁俾某一类人睇啦。 系，唔系总之有啲多咗啲咩环嘅地方都有啲，都系好多时都生态灾难嘅咧，会系即系如果啲， 即系有时系噶啦。譬如你话去嗰个邦尼加尼咁都系啦，啲环真系满呢啲花，好靓啊！蚊嘅唔怕嘅，咁多地蚊一对，喂，一人蚊一对，一团去，然之后就冇咗半个花园，再去多两团就冇晒喎，成个花园系咪？即系佢哋系冇谂呢样嘢咯，即系。真系呢个系要佢哋要真系要再教育啦。 哦，系啦， 再教育都冇用噶。 好啦，咁啊唔讲呢度都冇乜特别嘢讲啦。咁第二单就啱啱就1月26号国庆咯。啊，有单咁啊，即系我哋啱啱过咗个国庆。咁你觉得我哋个国庆系点样噶？ 系， 我觉得好似好平静。 今年就好似系啊，就系、是、今年同埋啲噪音多咗咯，即系多咗声声咩，然后开始有啲咩又有啲人出嚟搞话 invasion days 咁啦。咁同埋最我都好讽刺就系我哋宣传呢个国庆嗰个纪念咧，咁喺坎培拉我哋首都添啊，仲我哋首都嘅上面有一个就即系宣传嘅大标榜，即系一个大环牌咁样咯。咁、 啊、 就即系宣传我哋国庆。咁我唔知啊，就系点解嗰个设计咧就用咗两个回教嘅 女仔。 女士系啦、啊，就去即得两个回教女士嘅面孔，就喺嗰个 Australian Day 嗰个大一个宣传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横额上面，咁于是已经引起好多风波咯，即系好跟住好多人又喺度，即系好多批评咯。呢、這个做法好似比较愚蠢少少，同埋比较有讽刺性。因为嗱，一来回教嚟讲就其实回教唔系太认同我哋嘅澳洲本土文化啦，同埋佢哋亦都喺某一啲比较极端少少回教组织嘅曾经。即係曾經提示過話，其實我 Australian Day 咧，我哋應該係低調，唔應該慶祝 Australian Day 添。Australian Day 咧係對呢啲回教啊、非西方價值觀人啦係 offensive 嘅。咁但係佢竟然喺呢個我哋係宣揚我哋 Australian Day 宣揚我哋 Australian 嘅價值嘅時候嘅宣傳上面咧，竟然擺兩個回教嘅頭像上去，咁於是就真係好令人即係百思不得其解啊！ 唔係佢其實佢捉藏嘅政府之後，即係矯枉過正嘅。佢以為諗住咧擺個即係可能近一兩年咧呢度反回教嗰個聲音好開始大啊嘛，即係好多人開始覺得呢、這個啊，即係聯想到啲恐襲啊好多嘢啊嘛，咁佢就佢係專登嘅整嗰兩個回教個細路女，整個細路女嘅即係擺上去嗰個宣傳牌度咧，就以為人哋覺得喂即係澳洲就接受回教同 integrate 咗澳洲嘅即係文化 integrate 咗，即係話係融合咗入去嘅，係啊，咁啊專登擺回教其實都好戇居嘅，咩睇落去咧？一來澳洲唔係回教做，即係唔係一個國教。二來咧，睇落咧，你唔如果個背景冇嗰個澳洲旗咧，我以為咗咦馬來西亞國慶定印尼國慶咧咁樣，即係睇落完得兩個回教女仔，冇其他人種喺度，係咪好戇居咧？即係如果你擺你一係咧你就擺曬啲五顏六色人種落去都得，咁你擺黑又得，擺白又得，你擺埋華人上去仲要應該係嘛？咁先公平啊嘛。咁但其實我都覺得，其實覺得唔 係如果係冇錯啦。如果你係講呢個種族共融，應該擺多幾個面落去啦。不同嘅種族落去啦。 同埋我覺得又唔需要，就算你擺曬，我都有即係唔需要嘅。因為你而家聯合國咩？唔係嘛。咁其實我覺得你知澳洲國慶其實係國慶呢個日子1月26號係紀念咩咧？咁紀念係呢、這個好似第一隻船好似登陸呢度，即係災囚犯登陸呢、這個澳洲船嚟嘛。用嗰日 嚇紀念我國家嗰個即係 船。係啦，用咗呢日嚟做呢個國慶日啊嘛。咁其實我如果你要擺嘅咧，我都要擺一個土著，擺一個白人喺度，咁就已經係代表咗呢、這個即係澳洲嘅開始，澳洲呢個現代歷史嘅開始啊嘛。咁其他嗰啲

不过可能即系识嘅少少啦。大学佢系大学咯，因为嗰度嗰啲大学易入啲嘅，所以好多海外留学生去咗乌龙港，如果入唔到 New South Wales 二三流大学咧， 吓同乌龙港离 Sydney 都唔系好远，揸两个钟头车到啦。吓咁即系比较近啲 Sydney。即系如果喺 New South Wales 嚟讲，咁嗰度房价好，其实都好贵。我谂都系主要都系会唔会有啲留学生又多，因为嗰度有大学啊嘛。咁吓、啊、有海外留学生啲人就走去嗰度买啲楼喺嗰度咁样系啊。即系通常都系尤其是学强国人好兴噶嘛，喺边度读书就边度买间楼先咁样。 收租啊嘛。 我唔知系咪今日咁样炒起咗。 围住啲学校倾嚟买楼，同埋当高级宿舍咁租，收到鬼贵咁样咯吓。 但系乌龙港嗰个我觉得个城市好死嘅，即系除咗嗱，你嗰啲工业都冇乜，唔系好咩嘅啫。所谓工业，佢有一个 port 嚟嘅， 一两间大厂嘅啫，其实佢都系应该自己式微嘅啦。系啊，工业城市嚟讲已经系。 咁佢同埋主要系有间大学，一两间大学喺度咯。咁其实我去过多次嘅，即系乌龙港嗰度，即系冇乜嘢嘅，真系。即系冇乜特別 多次， 又唔系话好靓咁样咯，之后就真系住就好，即系都冇乜好，嗰度唔系一个好地方。但系佢竟然系第三季， 除非喺嗰度做嘢咯，即系你喺上大学或者喺嗰度 系咯 咁样， 即系 如果唔系就唔会走去嗰度嘅。 同埋都个城市都好， 呢个比较真系意外少少咯。我真系谂唔到佢走季嗰个理由咯，同埋嗰个支持力咯，我觉得。 而家乜都炒到，可能即系 虚火嚟嘅啫，我觉得虚火嚟啫呢个。 诶，咁我唔知啊，呢度要等阿猫姐，猫姐熟啲啊，猫姐地产熟啲啊，等佢翻嚟先讲啊。咁第四单又 等佢熟啲，但我觉得乌龙港就炒唔起噶啦呢啲咁地方啊。咁啊，第四单系咩咧？ 第四单就系、是、啊，啱啱啊呢、這个。特朗普改变嗰啲咩入境嗰啲政策啊嘛，咁前一两日咧就传咧就，哎呀澳洲都，因为澳洲不嬲就唔使签证嘅，就要攞嗰、那个ESTA 即系电子嘅，唔系叫签证嚟嘅啫，咁佢系一个申请就得噶啦，俾个 number 嚟咁样嘅，咁就吓咁佢咁诶，因为特朗普就啊佢。突然间话咩嘛，会改嗰啲入境嗰啲条限制，有七个国家回教国家就唔俾佢去嗰啲咁啊，就停咗呢个收难民。咁同埋又传到咧，就即系澳洲嗰个入境美国都要嗰、那个即系嗰、那个要求都要改咁样。咁但系后屘咧，即刻过咗日就再公布翻，其实澳洲入美国就系不变嘅。咁即系而家我哋仍然系唔使签证嘅，只系上网攞一个 number 咁样就到即系就得噶啦，去到。即系到美国嗰度落地，咁你对翻你嘅，即系佢嗰个 number 其实系将你嗰个喺澳洲，譬如澳洲护照咁啦，将你澳洲嗰、那个资料就会electronic咁样去咗美国嗰边先，咁你落地嗰时咧，咪话佢咪美国咪有你嘅资料咯，系咯，吓、啊，咁一传， 我谂佢系想增强嗰个 border security 嘅啫，即系其实个边防系比较守得紧少少咯。 吓、啊，咁因为澳洲同美国不嬲都系即系有个国家叫做啊，咁其实全球有三十八个国家喺美国唔使签证嘅，咁就大部分系欧洲国家啦，咁就非洲冇嘅，中东都冇嘅，咁亚洲咧应该就系由日本唔使，新加坡唔使，台湾唔使，同埋有边间咧？仲有新加坡，同埋南韩吓，同埋南韩，即系得几个国家系唔使嘅啫，亚洲吓，其他国家都要签证。咁我又啱啱 嗰啲咁旧嚟 啊！咁咩？我啱啱做紧啊嘛，佢公布嗰时佢未批我，即系我申请个 ESTA 啊嘛，咁咪唔系即刻俾翻个 approve 佢哋要隔几日噶嘛？啱啱期间咧，佢就话改咗我咪要签证，好大镬，好麻烦。咁后屘原来唔使改，咁我后屘再上翻嚟，原来 approve 咗，系一两日签晒嘅之后 approve 咗咯，嗰、那个 ESTA 嗰个嘢吓。咁、其实美国系即系嗰、那个我觉得佢系即系佢竞选嘅时候咧，佢系承诺咗呢样嘢咧，做得几快，即刻改呢条例。 系啊，喂，特朗普真系好似咩快刀斩乱麻，手起刀落啊！佢啲竞选政纲承诺，哇，差唔多一个礼拜做晒俾你哋，即系出边啲直情应接都接唔到啊，系嘛？真系快到咁。 我睇到單新聞，佢 咁高效率嘅，今次佢咁高效率，未見到一個咁高效率嘅政府上場啊！真係 咁佢咪改咗咪一齊埋，譬如綠卡嗰啲咧， 即系你揸住绿卡嗰啲咧，而家翻翻去都要，你一你出咗国咧，揸住绿卡咧，咁你 suppose 嗰个系即系翻翻去就直接翻去得噶啦嘛，系咪先？你有美国绿卡嘅就，而家好似要咩？即系你要揸住绿卡出咗去之后咧，你而家翻美国咧，你又要去领事馆见一见，唔知攞啲乜嘢 approval 咁先俾你。我唔知佢系咪 好似好似话今次咪话今日已经有27个因为咁样揸咗绿卡都上唔到啦，即系机 上唔到 飞机咁样啊嘛。 照计唔会嘅，唔会 reject 佢噶嘛，因为你攞绿卡理论上，除非你拎咗啲咩去恐怖，即系当你恐怖组织咁样啫。照计啊， 我咪即系上网睇收睇，即系未经证实嘅消息，就话有27个因咁样所以 ban 咗喺机场度上唔到机。咁啊，喂，我哋澳洲 Qantas 都好好啊，好大方喎。即系话如果因为 退翻票嘅， 因为突然间改咗政策而上唔到机嘅话咧，咁 Qantas 系会 退翻票 俾佢哋，或者。退费喎，咁啊，咁都冇咁伤啦。 唔系咁，其实佢即系佢嗰个影响好，即系对啲好多人有影响嘅。即系好多人去，你知系美国噶啦，你知啦吓，即系一个咩嚟噶嘛？即系好多人都即系会去旅游好。公干又好， 其实呢样好喎，因为一般其实唔讲话喺美国啦，就算喺澳洲度咧，好多人咧，因为佢恃住我揸住绿卡。我揸住个卡，我唔系你国民，我揸住个卡，但我又享受咗好多佢哋国家嘅福利，咁就等同于我哋好似你国民一样，但我又唔需要负你哋国家即系你国民嗰种责任，嗰种使命感。咁其实嚟讲，今次系对嗰啲 PR， 即系嗰啲所谓嘅绿卡嚟讲，系一个警惕咯。即系你唔系即系小心啲啊，即系小心啲，即系唔好以为揸住绿卡咧，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啊，跟住又可以 唔系啊佢。原来好多咧，嗰啲大陆啊，同埋香港嗰啲咧，好多系即系申请咗美国做移民咧，佢专登唔去入籍噶。原来系佢， 因为佢方便翻去国内嘛，方便啊。 佢系攞住个绿卡，有乜冬瓜豆腐，将佢绿卡转翻到即系转做 citizen 又好咩都好，但佢系宁愿攞住绿卡，佢唔入籍噶。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即系 好多 啊，系啊，其实我觉得应该。喂，特朗普可能咧，其实下一步 系 针对呢啲友嘅，可能会系，即系你一系入籍，即系可能取消绿卡呢样嘢，一系就你一系啊，一系就走人，一系就啊， 系佢始终佢个意愿，佢唔打算入你个 citizen 咧，佢始终系即系对你个国家唔投入，即系始终佢对你个国家付出系一定系有限嘅啫，一定系有限噶，必然噶啦。 系咯，咁就系咯，咁就我谂佢一路不断都有啲不过呢个措施好似暂时嘅啫，佢而家嗰度话即系呢两个月定三个月，可能到时再 review 咯不过咁样对我哋澳洲冇，我哋澳洲护照冇乜影响嘅，一切照旧啫。 佢都同美国应该都几有关系嘅，都几搞笑，因为嗰日咪美国咪。即系恭祝澳洲国庆嗰阵时话，我哋永远系最好嘅朋友，最好嘅伙伴。咁但系啱啱之前先阿 Trump 话我哋离开嗰个TPP， 唔系阿 Temple 啊， 我哋个领袖阿 Temple 就话我哋继续支持个 TPP。咁但系跟住大家讲完呢两句嘢之后，大家背道而驰嘅话。之后咧，跟住阿 Trump 就喺嗰个国庆日就话：我哋同澳洲永远系最好嘅朋友。 唔系跟住啊， 搞笑下嗰样嘢。 跟住外长啊 Julie Bishop 出嚟讲啦，即系佢即系出嚟都讲翻啲说话，就系、是、叫美即系美国唔好你唔得啊，呢、這个类似咁样嘢啊，即系唔好离开亚洲。 系啊，即系Julie Bishop 都系睇美国嘅，佢啲系搞外交噶嘛，佢会睇得吓。咁今次阿猫公山冇投资点啦，唉， 佢冇脑咯，呢个即系佢唔知道，即系唔我睇过一篇嘢嘅，不过或者唔喺呢度讲啦，即系佢系讲呢个特朗普上台，而即系个成个政策咧系180度大转变咧，澳洲系根本冇，系完全个政府冇准备再去 cater 呢啲咁样嘅转变嘅国策上面咧，完全冇嘅，即系见招拆招嘅，即系。 夹死你铁， 因为当时澳洲嗰班所谓啲即系执政咁啊政客，佢完全系唔好睇好阿特朗普会上场噶嘛。 唔系咁，你 全部都话佢系会输噶嘛。 唔系，其实我就算你话唔睇好唔睇好，但系你一个国家，譬如你买啲政客转咗时候，你其实你应该你入边有啲智囊咁样做晒呢啲咁嘅准备。即系如果有啲咁嘅转变，你又点样？即系你唔会出嚟，佢就有见招拆招咁啦。好似啊，譬如呢、這个啊。你見到特朗普話即係退出 TPP 咁樣，佢即刻出嚟，咁啊叻唔切咁樣又話啊美國退出啊，咁樣我哋拉中國嚟玩咧，咁咪就戇居咁講，係咪？跟住日本已經一頭冷水，即係一盆冷水潑落去度話，你又如果冇咗美國，我都唔係好想玩咁樣。咁你跟住咧發，你澳洲咪呢個澳洲總理呢個 Turnbull 講埋呢咁嘅嘢，跟住就大鑊。咦，美國唔玩，日本唔玩嘅話，做乜鬼啫？你拉中國嚟玩乜鬼啫？你拉中國嚟即係其實。雙邊協議咪多，使乜整個 TPP 啫？因為 TPP 冇意思噶嘛，你拉中國入嚟呢度，咁你拉埋其他嗰陣時已經唔係 TPP 啦，你明唔明啊？即係已經冇咗個意思啊！ 因為其實 TPP 嘅原意就即係話驚一班人，我哋成班人夾埋一齊做生意，就話驚，即係我哋要守約，大家我哋一齊自由公平，即係佢驚有啲國家係喺嗰個經濟貿易上咧係唔公平，或者即係唔自由嘅，即係佢限制你呢樣，但佢又唔俾翻第二樣嘢你，咁於是佢就做呢個即係呢個協議出嚟，大家話我哋大家開放，我哋開放，咁大家咧就俾一個罪惡，而家即係最有權力去即係去平衡。大家你嗰兩個國家走出嚟，跟住你又揾一個咧，其實我哋就係根本我哋做呢個嘢就係想去制衡呢個國家嘅，咁點知咧就揾咗呢個國家嚟到帶頭嘅喎，咁你就係乜嘢啫？即係你做呢個自由貿易有咩意思啫？ 嗱， 我先揾一個最唔講自由、最唔自由嘅人嚟到喺呢個自由貿易度做個一哥，係咪先？由一個最唔自由嘅人去執行一個自由貿易。 咁我 好搞笑， 我讲个 意思咯， 讲个咩意思？如果冇咗，唔系如果冇咗日本同美国嘅 TPP， 就揾咩国家咧？咁你可能即系你澳洲坚持玩就澳洲啦，同埋一啲太平洋沿岸嘅南美国家，譬如智利、秘鲁嗰啲咁样啦，同埋东南亚嘅越南，好似马来西亚嗰扎啦，跟住加埋纽西兰，呢扎全部都大佬个经济规模几大啊？同你。即系你同澳洲嗰个互，即系嗰个贸易里边咧有几、那个量有几大咧咁样。咁如果你话我、加中国入嚟，加中国入嚟咪得咯咁啫。咁加中国入嚟使鬼你其他嗰啲咩？你同中国双边嘅协议得啦。 其实咁样，其实对嗱，其实咁样情况对澳洲系更加不利嘅，因为嚟讲咧，因为佢中国可以以大虾细，压咗嗰一班细小嘅国家，系啊，可以用利益即系投资交易嚟压咗佢，你成立一啲某啲嘅即系嘅。嘅條款咁樣，跟住因為你係多邊仔嘛，咁條款如果佢係同越南或者同啲細國成立嘅時候，咁因為大家喺共同一個協議嘅組織入面嘛，咁你變成連澳洲都要受罵，係嘛？澳洲冇聲出嘅咯，到時係咪先？你美國同日本兩個大國喺度唔喺度嘅話，你澳洲仲講咩啫？啲細國完全話中國係咁得，全部你入咗呢個協議裏邊，其他嗰啲國話得嗰時，澳洲就話得嘅啦嘛。咁如果既然係講嘅話，即係就算佢哋成立一啲好對澳洲不利嘅協議嘅話，澳洲都要承受嘅咯。咁如果係咁，就不如推翻佢咯，大家雙邊咯。咁不如澳洲唔需要你啲細國有咩同中國直接大家雙邊貿易嚟傾咯，即係唔需要多邊貿易咯，雙邊貿易咯，咁咪已經夠咯。 唔係同埋除咗呢、這個。 咁你仲反而仲自由仲公平，仲自由仲公平，系咪？ 唔系，我即系话除咗做除咗呢个经济层面去睇呢个 TPP 之外咧，其实仲有政治嘅层面睇噶嘛。即系譬如你美国搞呢样嘢出嚟，即系佢搞咗样嘢，你睇下你嗰个即系你嗰个外交政策系点样睇咯？如果你仍然系要跟住美国。咁即系你喺军事上、政治上，你要跟美国，咁你冇得玩嗰样嘢，你冇理由同美国喺呢度对着干，就系搵中国黐翻中国嗰边嘅，系嘛？咁美国会唔会俾你又食又拎啊？系嘛？即系你即系美国唔会话俾你喺经济上你又黐埋去，你有啲呢个攞保护伞就黐埋我度咁样噶嘛？系嘛？如果你美国同中国要反面嘅话，你即系你要你跟大佬，你买定嚟，你买定边边嘅，你企嗰边就唔好企我呢边噶啦，系嘛？边有俾你咁着数啊？ 系咯，即系其实澳洲就企喺中间，其实佢有加两个 政 策，就系你话短，譬如你话澳洲短视嘅，咁咪话中国系有钱搵啊嘛。但系你长远睇个世界个世界形势，系美国有势啊嘛，即系美国个势系大啊嘛。咁等于嚟讲，如果你澳洲系因为美国，因为唔背即系远离美国而去 你长远你澳洲系会失咗势，即系你个经济可能你个经济利益系好短暂咯。但系长远你失咗势嘅话咧，你失势时候咧，你将嚟嗰个即系承受嗰个后果咧，那个损失仲大咯。吓、啊，你梗系依啲有势噶嘛，梗系跟个强势去行噶嘛。你譬如短暂，你搵啲经济系唔会长久噶，系咪？ 唔系，同埋根据 你失咗势嘅话，你经济你搵多两三年冇咯。 你澳洲嗰、那个，你睇澳洲嗰、那个。即係嗰、那個喺地理上或者成一個實體咧，佢即係其實喺地區喺東南亞同東南亞或者成啲亞洲嚟講係一個細國嚟啫嘛，係嘛？即係你人口少，你個軍力根本係唔足以自衛。如果真係打咗上嚟，你一定要有大佬撐你。你成個澳洲海陸空三軍加埋60,000人。吓、啊，陆军就唔使打噶啦，你可能啲海军、空军可能空军好少少，空军先进啲啊，到啲同美国佬买啲先进飞机，海军就海军都流噶啦，海军就买埋啲废嘢。 系啦，同埋你澳洲系一个即系个大海岛嘛，咁个海防线长 守唔到啊， 即系如果你用自己嘅资源去守，你个即系你喺情报方面你使几多钱？ 守唔到啦，所以佢一定系黐住一啲点啊，叫做嗰啲叫做 强势 强国，即系 喺呢个联防上一个强势嘅国家，咁系美国。 你唯有系美国，因为唯有系美国喺即系太平洋里边咧，有军力喺度啊嘛，咁有即系佢同埋 系啊， 所以佢你睇到历史睇到噶啦，即系由你唔好计第二大战之前，第二大之后咧，美国打每一场仗，澳洲系。跟住去㗎嘛，由韩战开始，越战开始，啊海湾战争。 乜都有系啦。 伊拉克海湾战争，呢个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啦， 阿富汗咯，系啦。咁咪真系。 咁所以其实呢个联盟系其实系脱唔到嘅，我觉得系。 即系你唔系为一时三刻你可以啊将成个即系你掟咗个你有冇一个即系比较长远嘅战略去做先？系咪先？你话哦，我而家唔黐美国，咁唔黐美国，咁你有啲咩本事可以即系自卫到先吓？同埋佢最近又同印尼拗撬喎。 因为始终我攞个短暂嘅短期利益嚟讲咧，你长线嚟讲咧得不偿失噶。仲有添，你而家仲系叫做同美国系大家系好好嘅联盟嘅。如果你同美国如果有少少即系大家分道扬镳嘅话咧，喂，中国又唔射你咯，即系中国就会更加唔自由喎，对你更加唔自由，更加唔公平嘅。咁你唔好以为你嗰个同中国有自由贸易喎，系唔会更嗰、那个自由度更加低，个公平度更加低，因为你冇咗美国同撑腰嘛，你凭咩同中国讲啫？系嘛？ 唔好讲中国啦，就讲印尼啦，最近佢同印尼啲拗撬啊嘛，即系喺个嗰度咩？佢啊印尼有啲即系有啲军事训练喺澳洲同佢一齐联合咁做嘅，咁就唔知点样就 offend 咗佢啲咩宗教啲咁嗰啲教科书里嗰啲教材里边咁样，就佢又取消咗喺度咩咁，即系唔系好妥咁样，同埋同帝文即系东帝文嗰度咧又画过，即系重新画过嗰、那个即系个界海界啊，因为嗰度其实好多时候有啲石油资源嘅，咁如果即系呢样嘢成即系实行要重新。傾過嘅話咧，咁印尼要同印尼都可能又要傾過嘅，之後因為佢嗰個同印尼係喺海上面有分界線噶嘛，咁中間好多油田啊，有啲咁嘅嘢嘅，咁以前嗰度就favor曬呢個澳洲嘅，即係有油嗰啲咧就澳洲立住啊，咁而家如果同佢傾過就分鐘係啲，即係印尼話誒呢啲嘢係應該係擺翻我度咁樣，咁如果有啲咁嘅啲咁爭議嘅時候咧，同印尼咧就有啲咁嘅爭議咧，大鑊啦，即係印尼好近就嚟澳洲係嘛，即係。你印尼系即系落后啲军备可能啊，但系人多啊嘛，大佬佢人多啊，你明唔明？ 回教国家啦，回教国家啦。 唔系，始终澳洲最近嘅国家就印尼。咁你如果有啲咁样嘅嘢嘅时候咧，咁你如果未冇个大佬照你咧，你真系你讲嘢都唔讲嘢都唔敢咁大声啦。啊， 系咯，同埋都好似嗱，你啊特朗普上咗场之后，好多人有啲人好支持你啦，好唔中意咁。但你睇出佢嗰、那个即系美国个实力，始终系即系不容置疑。你好似话佢系世界警察咁，又话都话喺世界警察唔好。咁但系你睇下，你而家全世界有边个国家可以做嗱特朗普呢一个礼拜所做嘅嘢？我唔讲特朗普，即系讲就美国嘅实力。你呢一个实力有而家当今有边个国家可以做得到呢样嘢咁呼风唤雨，即系可以咁震撼性去话我一推一大战杀出嚟，成个世界都乱晒。 唔系，佢系今日应该成个格局。 边个可以做得到？ 有边个可以做得到呢样嘢咧？ 啊，唔系最重要系佢即系佢而家佢嗰个推出嗰啲嘢咧，即系同埋佢个策略咧，就系、是、佢改变咗成个世界一路以来嗰个格局啊，即系话你早呢十年廿年个格局啊，即系譬如佢同 旧嗰 不嬲到 变晒，成个气，成个气候变晒， 由呢、這个 经济路线啊，啲政治路线啊，完全可以完全系一个新纪元啊。 咁佢完全 觉得好惨，唔 系不嬲佢 个世界变咗咁样啊， 唔系不嬲佢都系咩噶嘛？同呢、這个即系佢即系容忍呢个中国就对抗苏俄国噶嘛？咁而家佢就反转嚟玩啊嘛！同阿普京通埋通埋电话点样咁样吓，通埋电即系同普京，即系之前同阿前一两同阿边个同阿呢个英国嗰边个文翠山， 即系咩握手 系啊， 讲嘢哇真系系好有震撼性咯、啊！你都好少话你话边个之前英美联心，即系好少拖住出嚟跟住， 咪 recall 翻呢个 recall 翻八十年代嗰时啊咩个咯？阿列根同阿戴卓尔夫人嗰阵时啊， 系咯， 即系而家好似系好似去翻嗰个年代咁样。 列根嗰个， 不过目标唔同咗。不 过有类似翻嗰个年，去翻嗰个年代咁样咯。 嗱，个目标唔同咗咯。嗰阵时 啊，好强势咯。 唔系嗰阵时个目标系苏联啊嘛。跟住佢呢个列根咪一路玩烂咗苏联啦。咁但系以今时今日都系一个目标，就系但系原来唔系俄国咯，系一个中国咯。咁啲人会谂会唔会而家系玩系同中国？啊！整落嚟多次，再嚟一次军地竞赛，拖死佢咧咁样。啊， 嗯， 咁其实个即系成个，嗯，咁你话有啲个格局系变咗，但系即个历史又好似又翻转头咁样咯，嗰啲嘢，即系喺历史里边又睇翻个缩影，睇翻个即系个发展又可以又有啲咁样嘅可能性。啊， 所以在读历史嘅时候，我哋真系要去读完历史，我哋又要学到嘢咯，即系睇到嗰个历史嗰个潮流系咁嘅咯。 系 咯，咁啊，即系必食，即系必胜就必衰，必衰又必成嘅咯，即系个永远系咁嘅咯，个历史嘅转变。喂，咁我哋如果讲翻，喂，我哋好似讲完咗少少， 系啊，个撑完咗啦。 咩嘢啊？值得留意下。 系啊，啱睇到一单嘢，喂，嗰、那个啱啱今日睇到嘅，咁就係嗰、那个一千蚊，因为我哋而家呢好多系啲网购㗎嘛，咁我哋网购呢 而家吓吓 eBay 啊淘宝啊咁咯， 係啦， 仲有其他各种形式嘅网购 啦。咁呢一千蚊以下嘅商品呢，咁我哋就而家就係唔使入境澳洲就唔使俾税嘅，唔使成嘅，即係喺 网上面，如果一千蚊楼上嗰啲呢就要俾嘅。即系要报翻税，即系你要报翻税啦，捉到你唔报税嗰啲可能罚你。但系譬如我买一啲，可能我哋买淘宝买或者成啊 eBay 买啲几十蚊嘢就完全唔使税嘅。咁而家到七月一号开始就改啦，全部都要俾税啦。啊，咁咧就好最大镬咧就系因为 吓， 唔系系啊系啊，一千蚊都唔理噶啦。咁佢嗰个原因就系话咧，因为嗰啲其实你最近都知啦，澳洲嗰个零售业执咗好多，有啲好多铺头执咗啊。即系佢哋卖鞋啊、卖衫啊嗰啲铺头咧，嗰啲以前嗰啲 俾个网购冧咗， 系啦系啦， 网购怼冧咗咯。 咁嗰啲咁嘅连锁店，即系我哋呢度 retail 嗰啲咁嘅，都几即系大即系唔大唔细都请几百人或者几千人咁样噶嘛，即系佢咁多个 outlet 咁多成咧。但系嗰啲因为佢嗰度你好多人去买衫买成，原来喺网上面买，咁几个仲平过你澳洲买咁样，啲人咧即系嗰啲铺头咧就好大镬嘅，咁啊即系。执一间，执一间少咗好多啦。咁样而家政府就 propose 咗一个话，即系话咁样，即系对呢个零售行业就唔公平，因为你因为我哋有个叫 GSD 啦，消费10%消费品税，即系譬如我呢度买，我哋呢度买系啦，买譬如买对鞋，买件衫咁样，你十蚊都要俾，即系十蚊就俾一蚊咁样，十一蚊都好啦。咁但系你网上面冇呢个税噶嘛，咁啊变咗系。即系已经唔计嗰个铺租啊，唔计嗰啲员工啊，要请嗰啲人嗰啲咁嘅，我净系俾讲佢呢度税嗰度咧，咁已经系一个不公平竞争咯。即系你喺海外咁样就话可以买寄翻过嚟就唔使俾个 GST 税，咁佢有就 propose 翻一个叫 GST 税，俾翻10%落去。咁其实咧，如果你你又俾10%好少啫。咁譬如你我 eBay 买、淘宝买咁买嗰啲十蚊、八蚊嘢、几蚊嘢，俾多。一个几毫啫咁样，咁就呢个唔系问题嚟嘅，最大嘅问题咧就系话咧，因为佢嗰啲公司咧，佢如果我征收咗税嘅时候，你啲公司要喺度登记注册，如果你捉到你或者你唔好报咩税咧，佢就 即你个网站就 block 鬼咗你，唔俾你喺度买，或者你 eBay 又如果你 full eBay 买就应该就唔会啊，可能 eBay 已经收咗先啦。eBay 一即你 full eBay 买就因为大啊嘛，所以咁你一定澳洲一定容易接触佢啊。譬如有啲即自己有网站又喺度做网购咁，自己实时啦，咁啊咁嗰啲公司咧，譬如佢可能会都会自己去做呢个网即系呢个一个 sales point 一个网站咁卖噶嘛。咁如果嗰啲你就要喺澳洲登记咗间即系登记咗先，然后咧咁佢就会你每一个 transaction 就要计翻俾佢 10% 咯。咁、那个问题就系嗰个 offer 会好大噶嘛，你澳洲又要整一啲人出嚟，又要处理，又整个 system 出嚟，又要整个成啦。咁咧佢咧就系、是、每一个 transaction 咁咧就俾$14嗰个 processing fee 啊嘛。咁啊问题如果你话 嗰啲低消费嗰啲影响大喎， 系啊，咁你如果你话 因为好多人上淘宝啊上 eBay 可能真系冬天就买只手套啊，买电话套咁，可能$10-$8交易嘅啫。 呢啲系占大 十几蚊， 占大量添啦。你好少话去 eBay 淘宝买几即系$1,000啊啲，即系我讲澳币$1,000啊嘢，或者$1,000或者几$500都唔系咁多啦，系咪啊？咁呢啲好少，多数都系嗰啲$10-$8啊嗰啲嘅嗰啲嘅。咁嗱，佢 买啲小饰物啊嗰啲， 系啦， 好多人会。 因为佢划一攞个$14 processing fee 啊嘛。咁你譬如如果买一当你买$1,000嘢，我俾$10呢个 GST 再加$14嘅 processing fee， 咁就俾多$24啫。咁同即系嗰个分别不大咯，系嘛？即系$1,000你俾$24啫嘛。嗰样嘢，咁但系如果你话 买几廿蚊嘢都， 我买$1嘢，但系我 一 我买$1嘢，你而家收我 GST 咪收过，即系俾多一毫子，俾收过一咁计啦。咁但系你加$14啊，变咗$15咯，成件货品本来$1，计变$15咯，系咪啊？咁呢度咧就 系个货品越你消费越低咧，嗰个转介嗰个 系啊， 即系。越高咯， 咁、你点睇就？因为有啲人即刻妈妈声啦，嗰啲你做 consumer 嘅妈妈声啦，尤其是好多人都去买开喺淘宝喺 eBay 买开嘢嗰啲咁，梗系哇咁啊大镬咁啊，即系都妈妈声啦。咁你话觉得应该系要呢个实施嘅税嘅系咪？你即系你系咪咁睇啊？ 我觉得系咯，即系你保护翻本地嘅啲。零售业噶嘛，个个想上个个想上网买嘢，咁点得咧？系咪 啊？咁唔系当然系有影好大，即系咁其实都唔细影响。不过而家佢未实施嘅，7月1日先开始实施，即系今年7月1日先实施嘅。 更新又 啊，咁就 我哋仲买啦。 唔系之前要快啲买，就买多啲。 有又啊，尽买啲啦。 咁咪第可能你买啲去 eBay 买个$1嘅嘢，咁变咗俾$10噶啦。咁其实即系。个问题不在于 10% 税咯，我觉得系啱嘅，公平嘅，即系呢度，譬如你呢度嗰个俾要俾个 GST， 你海外买都应该要收翻个 GST 咁样咯。咁其实你已经着数咗其他嘢噶，譬如人工啊、嗰啲铺租啊，你已经喺网上边你已经唔使噶， 唔使啦， 你仲要如果仲要 cap 成本低咗噶啦已经。 啊，咁即系佢呢个应该就系唔局限于呢个海外嘅网购，首先你澳洲都有公司做网购噶嘛，咁。将来都要俾啊！不，佢不嬲都有收开。如果澳洲公司就应该佢都有俾嘅，即系如果你澳洲做嗰啲，系 eBay 未 eBay 冇嘅，因为 eBay 你嗰度系冇分，你唔知喺边度嚟嘅啲嘢都系嘛，佢摆上 eBay 就卖啦，可以。咁但系将来 eBay 啊、Amazon 都要啦，咁样全部都系你即系自动加上去咯。咁你卖嗰样嘢，譬如你拎$10去卖咁样，可能佢已经要你卖$11，有$1系要俾翻澳洲政府咁样咯。 嗯， 系 啊，嗯。 咁啊，新聞都咁多，你有冇补充啊？即系其实都仲有嘅，不过我嚟攞攞 啲。仲有嘅，但系我觉得系比较着眼点讲，可以提出嘅就系呢几样啦、 咁再讲讲政坛有啲咩改动啊？即系啲咩嘢？ 政坛呢排都系一枝独秀嗰种，一个党啦，一个党啊，真系多新聞啊，啲人多新聞啦，最近又有啲新嘅即係 member 啦參加，跟住又取消咗幾個啦咁樣啊，最近就話好似有一個好似又 DQ 咗一個 member 嘛，佢哋 member 有個 係啊係啊係啊， 嗰個又係喺好似又喺網上又係即係呢啲言論又係比較係即係有少少 offensive 啦，咁同國家個即係同個黨嗰啲宗旨有少少違背，於是又係即係被即係放棄咗啦。啊咁樣咯。 哦，咁有人退出，咁又都有人加入嘅，咁就係、是、又有好似有一個呢、這個 LNP 啊 ，LNP 即系 战咧战啊，系啊 ，Liberal 嘅有一个 NP 嗰个叫 Sam Cox 啊嘛， 系啊， 跟住就入咗嚟 西岸 呢前一个过渡过嚟啦，即系啊过嚟啦，咁啊咁啊喺应该可能喺系咪喺西澳嗰边啊？方 西澳吓西澳嗰度， 西澳嗰边系嗰边啊。而家其实 Port 系即系 One Nation 而家一枝独秀啊，即系如日方中啊，气势如虹啊，嗰个党势啊。咁所以就咩咯？所以就系、是、所以就 咩啊 ？Hello， 咁所以就都周围招兵买马啦，喺其他啲选区嗰度都咁样咯。咁啊，喂，此消彼长喎，喂，一个党一路强啦，一路即系好多人即系都话都系两强杂谋啊，啲人识啲政客好醒目噶，识睇风头火势噶，知道一个党一定起嘅话就开始埋堆噶啦。咁同時而家嗰個 liberal 咧，亦都人才凋零。嗱，早排阿 Mike 啦，我哋成日講，跟住又有一個重量級人物叫 Julius Kim 啊。嗱，呢個我就真係我認識佢噶。我以前喺佢嘅選區度咧，我就幫佢做過嘢嘅。呢個佢地區工作做得非常之好，亦都係即係元老級，同埋有好喺自己黨裏面好大嘅支持噶。即係啲實力派嚟嘅， 係咪佢係咪做 下班好多有錢人，即係支持佢地區工作做得唔錯㗎。 咪咁咪做紐省嗰個衛生，你咪紐省衛生部長啊？講緊係咪佢移山嗰個？ 佢做到衛生部長真係就咩話啦？即係可能唔係佢嘅專長啦，佢唔係咁跟住就即係幾年幾即係呢一兩年就發生幾件嚴重嘅即係醫療事故啦，喺北韓嘅醫院咧出現過。咁亦都有引致嗰啲細路仔即係死亡啊！咁跟住佢就事後佢就處理得唔係好好啦，即係例如話佢喺嗰個即係嗰個追責嗰度，佢就好似唔做得唔係好圓滿。咁跟住就整個社會對佢好不滿啦，跟住而家黨都不滿啦。咁跟住因為前文話個黨啊，即係尤其是而家新嗰、那個新上場嗰個新州長，我哋上次講話唔識讀佢個姓，得個名 Gladys 嗰個咧， Gladys 似乎話想喐佢啦，想。咁即係想就係想喐佢，即係想要佢退位。咁佢就即係以佢嘅地位，你炒我，不如我自己炒咯。咁佢叫咪自己辭職咯。即係佢話退出嗰個政壇咯，又開始咯。咁係對其實對 Liberal 嚟講都係有少少嘅影響噶。 唔係喎 ，Liberal 真係實力派。 Liberal 近期都大鑊啦，即係唔有嗱，除咗黨內有啲人跳咗過去 One Nation 有幾個啦，又即係跳咗過去啦。有啲唔跳 One Nation， 佢自己都走咗出嚟啦，即係話退咗黨唔獨立嗰個啦。 退黨 係。退咗黨咧，有一兩個啦，我記得喺嗰個，我唔記得。 而家只跳船啦，差唔多下跳到棄船。 咁除咗呢啲之外，除咗之外，近呢幾個禮拜就有三個辭職喎。嗱，第一個就係嗰個咩 Susan Lee 啊。Susan Lee 啊 ，Susan Lee 啦，呢個醜聞啦，醜聞啦， 即係呢個就係啦， 醜聞， 啲負資產嚟嘅對黨，負資產 就第二個米巴自己辭職嘅，唔知咩原因就係辭職嘅，即係佢都知道佢自己做咗所衰啦，咁辭職啊，呢個米巴嘅 Liberal 啊，米巴即係個呢個紐省嘅總理啦，紐省總理， 咁可能同個黨自己講掂曬嘅，即係好了佢啦，因為佢其實黨佢對個黨嚟講都係一個負資產嚟嘅，即係呢啲喺個黨度咧係唔會幫個黨攞到咩聲譽翻嚟，只係。寄出嚟啫，就俾其他黨插嘅啫，即係擺出嚟係俾人插嗰個箭靶嚟啫。咁不如大家退咗好過啦，係咪？係咪？ 咁啊，咁仲有個 Gaddy 啊 ，Schema 就係呢個咩啦 ？Schema 咯， 咁呢個就係紐省嘅衛生部長啦，叫做，即係話咧有一個係 部長 啦，一個係聯邦衛生部長，一個紐省總理，一個紐省衛生部長，三個相繼辭職。 三個眾位都走咗， 相繼辭職，咁就所以我估佢都真係招呢個都近期都有啲大地震㗎喇，會可能一分鐘又要換下總理咁樣啦。 我諗係換個頭先，即係換下譚武囉。因為佢根本係佢唔得人心喺個黨裏面。 唔得人心我就冇料啊呢度有。 處理唔到個黨。 即係有冇料啊一來。 佢連個黨佢都處理得唔好，咁點去處理整個國家整個聯邦國家呢係咪 即係佢根本就係好似真係廢個曾蔭權咁，真係即係無為而治咁樣會真係。係咪即係佢即係即係乜又冇自己嗰個咩，總之係乜都唔會做啊！ 見鼠的亦都得唔到自己，而家開始漸漸失去自己黨嘅支持啦。 唔係可能佢 又係重演翻以前啊，咪工黨執政嗰時候 逼供 嗰 啲 內控啊咁樣啦， 俾人逼供啊，係嘛？ 逼供啦 有冇机会？ 其实佢都系，包括佢都系自己挡逼阿通尼一拔落嚟，佢先上。 唔系，我觉得有可能通尼一拔上翻嚟。 就一下不如一下不如一下咯，点知呢个仲 或者系或者可能阿朱莉 翻阿林郑代啊，六百九 唔系啊，唔系就系啊， 仲衰嘅， 唔系啊，仲衰。我咪就系朱莉 B 傻咯，就系话。即一系咧就系阿 Tony Abbott 走去喐翻佢，即系其实有能力喺个党内取缔翻佢咧，应该系因为阿 Tony Abbott 同埋阿 Julie Bishop 嘅啫。我觉得就 冇啦，人才凋零啦，即系人才凋零。咁但系其实阿 Julie Bishop 嘅话，佢专注系搞翻去，譬如其实 Julie Bishop 佢有边样份咧，佢应该搞翻嚟移民政策同埋对外嘅外交。咁啊啱，咁咧就令即系佢就应该专注两份咧，就应该揾另外一个人去做坐 MP 个位，因为 MP 就比较 冇人咯、 啊，就你卖机系乜都要你啊嘛。咁如果有经验咪唯得通呢一份咯，咪就通呢一份。我谂唔到第二个人名啦，系咪先？ 系啊， 已经冇啦。 咁就 即系人才凋零咯。除非阿 John Howard 出嚟啦，就冇可能噶啦。 唔会噶啦，唔会噶啦。 即系真人压得长啊 ，John Howard 啦，但系 John Howard 就已经唔会噶啦，系咪？一定退咗啦，系嘛？啊。 喂，咁诶，依家我哋第一节都差唔多够时间，我哋休息阵饮杯水先，转头翻嚟 休息下啦。 好 ，OK， 好， 转头见。 OK， 系、hey, 大家好，欢迎翻到嚟第48集港珠澳第二节嘅时间。咁我就系简乐夫同埋阿猫主席， 猫主席都仲喺度， 系喂，有一单嘢我想讲讲嘅咧，就系、是、我睇到嗰度咧有段新闻就系话好似系咪喺墨尔本嘅好似系有个地产 系墨尔本啊， 地产经纪就呃钱啊，就即系 系啊， 俾人告而家拉咗，咁因为其实 好似非法动用咗成200万啊嘛， 咁喂，我想知为嗰、那个我记得应该好似系 LJ Hooker 呢间嘢 啦。LJ Hooker 好似嗰成系入咗180几个控罪啊嘛，咁样吓，因为佢滥用咗200万嘅客户嘅用嘅钱啊嘛，咁样吓。 咁个详情好似你有啲料喎，你之前已经收到啲料。 唔系搵啲行家，即系嗱就你大家当花边新闻咁听下好啦，当吓。不过就即系间案件而家仲系喺审理中啊，同埋即系亦都未即系仲系过程中。咁我哋啲花边新闻，大家行家里边啊，即系大家听翻嚟嘅啫。咁话其实因为佢又有因为澳洲嚟讲，我哋好多啲代理咧，好各行各业都有一种叫做咩franchise， 即系买一个嗰、那个即系 特许经营权， 譬如清洁又乜都有。原来系啦，冇错，原来呢个地产经纪都有嘅，即系佢有一个资本好大。咁但系佢可能我啲地基有你，譬如你我又想去做地产，咁可能我会同你挂钩，就攞你个牌，即系搭你个地位大啲。咁我又遵守翻你啲规矩，又遵守翻啲即系代理嗰种行为，咁我就去做呢个行业咁样啦。咁就。咁今次 LJ 个又出咗事啦，其实佢都唔系第一次㗎啦，以前喺先年都出过事㗎，就係、是、有啲即係一部分嘅代理啦，嗰啲 franchise 出嘅代理，咁就係即係唔就非法去经营，或者用啲非法途径咁去即係争取去赚取利益啦。咁就今次嚟讲就係话呢一个好似据闻就係、是、据报道就係一个越南人嚟嘅，咁另外一个呢就都係亚洲人，咁就唔证实，咁但係好多人就估计佢系华人嘅啦，即系跟睇个姓嚟讲，一个就系越南嘅女人嘅女子，咁就佢哋咧曾经就系、是、即系利用不法嘅手段就动用咗人客嘅摆佢公司嘅钱，咁佢哋通常咧摆一个啲人客嘅钱摆喺佢哋公司度，佢哋用一个疗分一个基金形式去处理嗰个 点解 金钱嘅，咁啊咁 点解摆喺钱喺度噶？ 嗰笔好多钱系吓？ 点解会摆咗啲钱喺嗰度噶？即系你觉得系啲租金啊，定抑或？订按金订金 啦、啊，订金啦、啊，譬如有啲买楼交收，譬如话我收咗嚿钱咁啊，人客可能譬如话好似租金咧，最大份就租金好定期性啦，譬如佢代客收租噶嘛，咁就佢收租咁啊，收到咁上下，佢又会帮个人客咧收咗啲租，就可能佢当然收租咧就系会交俾，唔会话十个业主交俾十个业主户口，就通常都交俾嗰个代理嗰个户口噶嘛，咁啊代理户口收完晒咧，佢咁上下咧就将啲户口。啲钱咧就分翻落咧就交翻俾嗰个业主嘅银行啦咁样嘛，咁呢就经常性系不停咁 roll over 入喺度啦，咁就家中亦都有，譬如啲楼啲楼宇买卖嘅，咁你譬如交订金，咁订金就可能未到交易期，可能有啲就会交咗喺嗰个 中介嗰度咯，可能交咗俾佢，可能落咗十萬五萬蚊訂，咁萬訂嘅咧，就可能係交咗由嗰個中介俾嚟到。 佢唔係俾個律師 keep 住嘅咩？佢唔係個律師度 keep 嘅咩？ 有啲唔係㗎，有啲唔係嘅，有啲都有細訂大訂㗎嘛。 好就係 有啲係亦都係今日得。咁同埋嚟講，有啲中介嚟講，佢哋就係蝦啲人唔識咯。咁啊，有咩錢你交俾我，交俾我。咁佢就嚿錢攞咗去 roll over 咁樣咯。咁佢呢嚿錢就擺喺一個叫做基金度咯。咁通常佢用得，佢打算佢有計劃去用人嘅錢，佢一定係自己做個 trustee 啦，即係所謂攞個監管人啦，監即係控制去到監管嗰個錢係點幾時可以運用啊，幾時出啲嘢。咁、那個 trustee 佢自己做埋，咁咪佢完全可以運用嗰嚿錢咯，可以動用嗰嚿錢咯。咁我聽聞講就話，因為佢哋有咁大嚿錢喺呢個基金入邊咧，跟住佢哋就開始就即係打主意啦。譬如話點樣可以用嗰嚿錢可以？用錢揾錢啊，用嗰個錢去做一啲增加個收入啊，係咪啊？咁譬如話，佢咪攞嚟借錢咯？佢譬如攞啲人口啲錢，還掂擺喺度，一年半載都唔喐嘅，咁嚿錢咪擺喺度好嘥啫。佢咪將啲錢放咗出去俾當借貸借俾其他啲客者，譬如有啲人客佢又唔夠資格去銀行借到錢，或者有啲有信用又唔好嘅，又借唔到錢，跟住佢就話：喂，我幫你搞掂咩？我基金我有啲基金啊，係你銀行借唔到，你我用啲基金借俾你，咁你收入高啲，手續費高啲，咁佢咪放出去咯。咁佢咪可以賺好多錢。咁嗰啲錢佢一定人哋都一路有收噶嘛，收到翻佢咪又擺翻落基金度。咁即係佢利用嗰嚿錢去錢揾錢，咁咪一直。佢用可能收好高嘅手續費啊，借嚿錢可能收你5% 10% 嘅手續費啊，跟住又個利息又高啊嘛。咁你嗰嚿如果佢嗰嚿基金錢越大，而佢越放得出越多嘅話，佢咪跟住賺好多錢咯。咁同埋只都聽有啲傳聞就話，今次點解會出嘅事就係因為有啲人亦都知道佢用咁嘅不法手段去到放啲款出去。咁於是呢個嘢即係黃雀在後啦，有啲人亦都係。睇中呢個又點講？跟住銀行借嚿錢，咁就話有啲即係不法之徒就同個agent就話啊，我某個人想借一嚿錢做生意做乜嘢咁喎？你喺個基金度借十萬俾佢咁樣，即係類似啦，話借十萬俾咁啊，就俾一個客户，佢話呢個人需要借十萬，咁啊介紹咗十萬，咁但係跟住佢哋知道根本你都係嗰嚿錢都係用不法手段嚟放出嚟嘅，咁於是有啲人就做 走佢數， 再落死啲。就借咗十萬之後走你數，明知你嚿錢你都偷喺人哋個基金偷出嚟啦。咁攞咗十萬之後咧，跟住佢揾一啲即係假嘅借貸人啦，做有啲可能啲賭仔啊，或者係啲某啲即係啲不良人士啦，或者不正人士，咁就去做呢個借貸。咁借咗之後，喂，同你講掂喂，好似啊簡立夫，喂簡立夫，嗱我同喺度我個基金借十萬，即擺落去我度，嗱攞咗出嚟咧。嗱，我7萬銀行，我嘅3萬銀行你自己攞咗走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即係成咗一條爛帳咯，跟住唔會走噶啦。咁跟住咪開始出事啊，咁或者可能有人會跟啊，咁出咗事，跟住又會有人報警咁樣咯。咁於是咪跟住嘢就爆出嚟咯，咁樣咯。因為人哋就黑食黑物，其實你夠錢，你都係喺個基金度偷出嚟嘅。咁我由佢借我就唔還咯。 咁嗰啲借貸冇抵押嘅，應該係嘛？即係冇抵押咁借出去啦。 呢啲。冇抵押嘅，咁先做到咯，冇抵押嘅咁啊。 同埋呢，可能系啲黑市，即系黑市嘅 finance。 系啦，所以佢点解有170-170几个 charge 咧？即系几个？ 一个人一个 charge 啊嘛。 做咗好多单，好多系啦，好做咗好多单噶啦，做咗好多单噶啦。咁样即系，始终都系上得山多，终遇虎咯。咁啊，始终系事得咸鱼抵得，佢都预咗噶啦，佢哋都系结果咪出咗事咯，俾人今次就。告到咯，咁啊，即系叫做告到，而家提供个款项就话，即系佢曾经喺个基金度动用过超大约近200萬咯，咁可能自己都唔止添，即系可能啲系又根据，可能有啲系捉唔到啦，合法咗啦，冚咗嗰啲你唔知咯，咁样吓，咁啊亦都话有啲个细路即系3萬幾啦，啲租金佢都攞咗出去用咯，即系人客摆入嚟啲租金，佢都出去唔知点用啊，即系放数放咗出去咁样咯。 我怀疑唔止，其实唔止一单嘅。我怀疑即系我谂好多 agent 都又系咁做。 咁好多 agent 都有，好多 agent 都，但系好多 agent 可能冇事啦，即系唔会话，即系唔会搞到有事咁样咯。即系好多 agent 都见够千万定摆喺度。譬如佢哋知道有啲租客，譬如话租客我长期帮佢收租嘅，佢好多十层八层楼嘅，个月成10萬-8萬啦租嘅。咁但系呢对夫妇咧就成日。周遊列國嘅，佢哋收租，收完租咧就周圍列國嘅，又去咗第國嘅。佢熟悉佢之後，見到呢嚿錢一年有成100幾萬嘅擺喺度係唔喐嘅喎。咁我100幾萬咪將佢放出去借錢啊，或者攞住做生意啊，咁啊 耕田咪赚钱，一百几人话我，我一年赚可能赚到二三万翻嚟咧，收息啊收咩都咁样，系咪？咁佢如果你而家平衡到又冚得到，你搞得掂咪冇事咯，系咪先？咁但系譬如你已经一路出咗问题，就会出事咯。譬如有个客真系走咗数啊，或者突然间嗰个客工突然间翻嚟走睇睇，即系心里内事睇睇。啊，有啲钱啦、啊、咁样，想睇睇啲钱啫，但咁顶冇晒啲钱嘅，咁呢时咪会出事咯，系咪？ 吓，顶咗我而家嗱，其实应该唔止一单咧，咁其实因为你知近呢几年咧，个地产市道好旺啊嘛，吓、啊，咁咧就即系好多人走入呢行嘅，好多人咧，即系其实搵好多钱嘅可以，即系如果你 系 有好多客一个。 系啊，同埋呢几年多咗，因为个楼市炒热多咧，有好多系海外投资者，有啲人佢嘅人生系喺度嘅，佢真系信个中介或者信个基金嚟帮我管呢嚿钱啦，咁样啦，咁我睇啦，咁啲基金话呢班人都钱啊摆喺度，都唔理嘅，长期喺外国，可能中国咁啦，买成十层八层喺度收租嘅咁样，跟住你嚿钱摆喺度，我咪用你钱搵钱咯，用你嚿钱去搵钱咯。 唔系，同埋佢因为嗱，因为我即系个一个楼市个炽热啦，咁嗰度即系多咗 agent 啦，咁变咗个质素咧，即系个监管咧就会好差嘅，可能即系个个都入呢个行。 攞个 agent 牌好容易嘅啫， 系好易 嘅 啫嘛， 考个试就得噶啦喎，系啊，非常之容易。 不过 我都直想。上一个周末就可以攞到噶啦，上一个周末就可以考。 咁又好似唔止，好似几蚊啫嘛，好似几个礼拜，即系佢有分几种啊？我所知就因为我识得人做呢啲嘢，就系佢有啲你可以卖楼，有啲唔可以卖楼嘅，即系唔可以卖楼，即系话只可以你可以带人睇楼啊，或者收下租嗰啲咁样啦，即系嗰啲就比较如果卖楼啲可能要读长少少嘅，一项有啲法律啦，啲成嘅你要知， 多啲法律 系啦， 啲合约嗰啲条文啊，少少法律噶咁样。 不过总括嚟讲咧，就系、是、查总括嚟讲就其实好似好易入行嘅，唔需要攞读几年大学，唔需要读几年大学嘅，就系读即系嗰啲 TAFE 嗰啲咪读一个短期 course 咁就吓系咁以考试合格咁就可以。 你知唔知好多即系啲大学生咧，好多大学生一路读书一路搭单考埋呢个牌，做学品外快嘅喎。 系啊，唔系所以唔系就系所以咁样咯，所以好多人根本佢本身有多入嚟咧，唔系即系佢唔系话系点啊，即系佢嗰个一个终身职业咁入嚟嘅，即系只不过因为佢楼市旺，搵到钱啦咁就入嚟，咁啊考个牌，攞个牌咁容易噶嘛，吓咁佢本身即系佢都唔系谂住一个 permanent 职业嚟，咁佢嗰个即系话一个操守上边啊，好多嘢咧就有问题嘅，咁同埋嗰啲 agent 咧，即系如果所谓嗰啲 agent 就持牌嗰个 agent 即大嗰个咧。咁佢又想搵搲多啲生意，佢都係收佣嘅短单抽返嚟，佢所以个即係个 franchise 出去嗰度佢就抽返佣㗎嘛。所以你如果你譬如你有嚿钱呢，你想做一个 agent, 都容易咗喎。吓你买个即係你买个经营权咁啦，跟住又抽客返个佣俾佢啦，咁当你挂个招牌同埋用返嗰啲嘅嘢啦。咁你啲 staff 你自己请㗎啦，咁样但你点样监管佢你嘅事啦，咁样变咗嗰个监管系即係唔系一个即係我哋睇譬如你个 LJ Hooker 或者一个 VY 似嗰啲咁样嘅，你佢唔系一个老板嚟嘅，你可能呢个区嘅 VY 同下嗰个 VY 系两个唔同嘅老板嚟嘅，虽然大家都系 VY。 佢一个系一个， 佢买个 business 翻嚟啫嘛，吓。 咁其实你话今次 LJ Hooker 其实即系大家少听紧好多都出过啦 ，Wing and Hong 又出过啦 ，VY 又出过啦，咁啊即系有大大小小都出过啦，即系啲中介咁啊食咗啲人客嘅租啊咁嗰类啲都经常有噶啦呢度。所以冇辦法嘅，因為你嗰個金錢嗰個魔力喺度，係咪先？嗰個即係 temptation 引誘你去犯事咯。 唔係呢個現象我覺得同呢個樓市有關。即係如果樓市整嗰時候冇咁多呢啲咁嘅嘢，可能執鬼曬啦嘛。即係冇咁多又都冇咁多錢俾你，即係往來咁多錢俾你去做呢啲嘢啦。一個樓市旺啊嘛，可能一日可能有一間屋賣十間八間屋有幾千萬嘅 transaction 啲錢就。买即系个订金几千万嘅屋，即系粗劳几千万嘅订金摆你嗰度，都好多钱嚟噶嘛，系嘛？咁咪就可以有个 动机， 系咯系咯系咯。咁就呢啲即系实会有，我觉得一路陆续都有啊。直至个楼市爆咗，正英嗰时候就冇啦，楼市正英翻嚟啊。 系啊，唔系啊，嗱，唔奇噶，嗱，你好似而家已经好多人真系喺度外国投资喺度买咗几层楼，咁啊，我讲个位置咩？哇，大中介即系大嘅地产， 帮佢收租啊！ 我买十层八层楼，喂，你长期同我收啦，长期同我收咗，收咗你哋收咗，收咗之后咧，你仲摆户口或者摆啲基金啦咁样啦，啊，摆基金咁样啦，咁跟住就可能一两年之后，喂， 啊，我收咗几多租？嗱，冇，冇晒，空晒，跟住 我咪唔会第一， 跟住佢走咗， 唔会第一两年嘅，可能佢即系唔会第一两年先，你佢先入你户口，你都知啦。但系佢可能佢会一下咁样就突然间即系走咗佬咁样咯吓。即一下收晒咁多钱就走咗佬咁冇得追啦，冇仇报嗰时已经吓，系咯，咁就 系咯，呢两个就未即系未上岸啦，未揾够啦， 咁啊，唔系可能佢唔好坐嘅，唔好坐俾人抽出嚟咯，其实可能咁嘅，你如果条数填得到咁样，一路都冇人知可能都会。不过我收吓，我收咗呢啲系 有阵时譬如佢管理得好，佢可以噶，譬如话。我十个户口，我攞咗7个，即系7个俾我掏空咗。咁我都有一嚿资金使用。譬如突然间有一个客话需要嘅，我咪即系我仲有嘅资，我咪挤落去咁冚咗入门天花板。即系用一个客去冚第二个客，一个客冚第二个客咁冚得到，咁咪又冇事咯。咁今次佢出意外都系可能俾人真系佢又俾人掏空咯，可能系。 唔系，同埋佢即系会即系会多啲揭发咧，就譬如如果楼市一静咧，就会因为佢资金佢攞唔即系嗰个而家佢可能佢嗰个资金落即系嗰个咩咧流动大啊嘛，因为佢成交多嘅时候流动大啊嘛。如果突然间一静咗咧，冇咗嗰度咧，咁佢死啦。可能一两个月之后佢翻唔到啲钱过嚟咧，就冚唔到噶啦。吓 系啊，佢都系靠嗰个资金嗰个不停咁周转嘅，即系不停咁转啊，咁然后先至喺度成即系乘机搵食啊，喺度搵着数嘅啫。咁如果你一潭死水，成个市静晒就冇噶啦，佢就撞即系吓。出場機會少咗啦，咁樣 係啦。咁因為阿貓姐唔喺度，我哋想即係再講呢個議題內都即係比較少啲資訊。佢清楚啲講樓市，佢就熟啦。咁係啦， 經濟嗰啲佢熟啲啦，嗰啲嚇佢應該 係啦。咁都差唔多啦。我哋呢度時間，因為我第一節講多咗，第二節就補翻呢個時間都話差唔多啦。咁就好 ，OK， 好多謝各位就嚇，即係有聽我哋呢個節目，咁就下次再見啦。OK， 好，下次再見咯。 好， 拜， 好，拜拜。